你敢在看我跌到音乐声，心内在想啥？亲像有一条线，牵你甲我来相爱。世界遐尼大，舞台遮尼宽，掌声阮需要有你陪我行，阮不惊孤单。咱拢有青春的梦，流过目屎，家己赞声。走过艰苦的彼段，回头去看，心肝内拢是感谢。来听我唱歌，唱咱的心声，痛苦做回答。来听我唱歌，这条情歌，酸甘味滴拢是你的心声，你爱唱的歌。是我的青春，美丽的交换，悲欢离合唱不煞，只要你有我的歌声来作伴，就袂孤单。在讲好谁人听，不如一个人做一首情歌，好好唱就听，心情的苦欢继续向前行。咱拢有青春的梦，流过目屎，家己赞声，走过艰苦的彼段，回头去看，心肝内拢是感谢。来听我唱歌，唱咱的心声，痛苦做回答。来听我唱歌，这条情歌，酸甘日滴拢是你的心声。你爱唱的歌，是我的青春，美丽的交换，悲欢离合唱不煞，只要你有我。心声，痛苦做回答。来听我唱歌，这条情歌，酸甘味滴拢是你的心声。你爱唱的歌。